好，欢迎大家收听历史渊流重温第二集。我哋系一个讲西方历史嘅节目，就我哋制作呢个重温咧，就系用啲新嘅方法、新嘅技术去做啦，吓方便大家所收听而做嘅。而今集咧，主要就系想讲由通缉犯睇下，点解会搞到马屠城咁大镬。咁首先我哋去到1874年嗰阵，喺个鄂图曼帝国，佢突然间发咗一个通缉令，就要通缉一个德国瑞士商人海恩里希斯里曼。咁佢个罪名系咩啊？就系走私国宝。咁佢跟住咁啲国宝喺边度嚟嘅咧？其实我哋讲下佢背景先。就首先佢原本系一个军需商人，就佢系一个德国人，咁啊趁住呢个俄罗斯同埋呢个鄂图曼帝国、土耳其鄂图曼帝国打仗，就赚咗一大笔钱吓。咁佢卖军需嘅，可能连军火都卖埋噶啦，唔使讲发埋啲死人财，发埋啲战争财。结果咧就36岁就可以退休啦。咁我36岁嗰阵仲挨紧雷仔啊，冇办法。咁咧，然之后佢发咗达之后啦吓，36岁退休，佢又决定话我要去寻梦。咁去边咧？佢去咗土耳其嗰度寻梦，个梦想就系要去掘呢个传说中嘅特洛伊古城木马屠城记嘅古城所在，因为佢细细个已听呢个故事非常着迷，佢一定要证明到佢存在。咁啊，但系如是者，咁啊喺当时嚟讲，有两派人嘅，一派认为呢一啲咁嘅特洛伊传说全部都系 bullshit 废话，咁另一派认为佢系真实嘅，并且定明佢系喺到土耳其一带应该会掘到，所以佢就所以佢系属于后一派。咁啊抌咗大部好多钱入去啊，但系抌咗10年，一路到咗公元1868年，等咗10年啦，仍然都系冇结果。咁啊宝藏就掘唔到，但系就掘到个老婆翻嚟喎。咁啊佢首先佢离咗婚啊，大约喺1866年、1867年左右佢离咗婚。咁啊，然之后去咗希腊，就经当地一个 bishop， 即系主教推荐之下，娶咗一个富商17岁嘅女。咁啊，两个仲话用好恩爱啊，又生咗几个仔。咁你吹佢唔涨。咁啊，但系阿斯里曼本身嘅人啊，一路掘落去，仍然都系冇结果嘅。咁啊，掘咗一层又一层，掘来掘去都系烂铜烂铁。虽然有几千年历史，但系我哋讲佢嘅本底系一个商人。佢嘅心一路所谂嘅都不过系揾一个大富贵，揾啲宝藏而多于一切，所以佢嬲起上嚟就用一个炸药炸咗佢，炸咗即系越掘越少嘢，炸咗一层就搏一铺啦。咁佢嗰啲拍档全部同佢翻晒面。咁但系由于佢呢个疯狂嘅行为，即系好似阿 Donald Trump 做总统咁疯狂嘅行为，就终于俾佢掘到一大扎宝物，咁包括有啲铜盾啊、铜斧个斧，即系嗰啲煮嘢食嗰啲咁器皿啦吓，咁有啲金色嘅金头环，最紧要嘅就有8750枚金戒指、金项链、金杯、银物、银剑，诸如此类。总之就发咗达，咁但系佢发咗达之后，第一件事佢做咩呢？佢就首先将呢一扎嘢。就作个大名，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商人，佢好识去推销，所以就将佢个名就改做呢个叫 Primus Treasure， 即系呢个特洛伊啊木马屠城记嗰个老王嘅名。咁啊，然之后第二件事佢做嘅就系买俾钱贿赂咗负责监察佢掘嘢嘅官员，然之后带咗嗰啲珍宝就去希腊接咗佢老婆，再走到去屋企德国嗰度影咗辑靓相同老婆，咁咧就话俾全世界听呢一个宝藏嘅名啊，即系佢老婆戴嗰个钻石就叫 Helen's Jewelry Helen 美人 Helen 所戴嘅，咁啊然之后话俾全世界听我成功咗啦，咁啊因此得罪咗呢鄂图曼帝国。就向佢发出通缉令，并且拉咗俾佢贿赂咗个官员。咁啊，于是者过咗两年，佢啊好沙扑，佢啊走翻去希腊，就揾翻佢决心再去掘，就揾个当时呢个叫做 特洛伊战争嗰阵，佢嘅死对头啊，阿伽门农王嘅陵墓，咁啊俾佢掘咗一轮，就终于俾佢掘到。咁佢做第一件事，又梗系要同佢包装讲个名啦，就掘咗个面具，金面具出嚟，佢就话叫呢个面具做 Mask of Agamemnon， 阿伽门农嘅面具。但系喺近代嘅考古学家啊，几廿年前啲考古学家用碳14啊验过之后，就话应该呢个面具系早咗佢所讲嘅特洛伊战争300年，系公元前1500年，因为特洛伊战争系公元前1200年商朝嗰阵系所发生嘅，咁啊早咗300年，但系无论点，工艺仍然超著。咁啊，但系呢批珍宝最后嘅结局系点呢？而家去咗边？呢批珍宝就系1945年嗰阵，佢又捐咗俾去，佢将佢自己所掘到嘅全部捐晒去俾德国。但系当苏联1945年二次大战嗰阵，就成队军队操咗入德国，然之后立咗翻屋企，咁啊将佢摆咗佢哋个国家美术馆 Pushkin 缪斯林入边。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俄罗斯，哇入咗呢个缪斯林咧，就可以去睇下啊当时嗰啲青铜年代，公元前1200几至300年左右，嗰啲珍宝究竟有几靓啦？咁啊，而呢个斯里曼同埋佢嗰班朋友咧，就将佢哋所掘出嚟嘅文明，希腊文明叫做迈锡尼文明，大约喺公元前1600年至1100年之间所发生嘅。而特洛伊塞咧，直情系早到喺3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咁啊，佢塞呢个文明系为呢、这个迈锡尼文明、希腊文明所毁灭。咁啊，而呢个迈锡尼文明嘅特色其实就系咩呢？一个字，尚武。咁啊，佢哋本身就譬如话佢哋城，佢哋嘅城啊，系好有起咗好高嘅围墙。咁佢哋嘅壁画同埋陶瓷具都系画咗好多战争嘅嘢啊，士兵嘅嘢。而呢个女人就系比较。打扮即系嗰啲姿势啊，等等嗰啲咧，大家会留意到系一个比较呆板啲嘅状态嘅。咁啊，但系其实喺呢个迈锡尼文明嘅同期，喺另一个地方又仲有另一个文明系同佢完全相反嘅文明出现嘅。咁啊，我哋讲翻当时系1885年左右，呢个斯里曼都好沙扑啊，佢就俾翻少少嘅国宝呢个鄂图曼帝国。佢掘出嚟嘅嘢，咁然之后就话取消咗佢自己本身嘅通缉令，但系咁啊，当时话喺呢个克里特岛，佢听到克里特岛有人掘到啲好嘢，佢就想去掘，但系嗰时间克里特岛咧就属于鄂图曼帝国嘅，咁啊，所以咧就受到当然唔俾佢入去啦，咁啊，但系同时间有个英国嘅考古学家，有钱考古学家，佢又喺呢个雅典就发现咗一啲嚟自克里特岛嘅。泥板上面有啲古灵精怪嘅图案，佢知道佢直觉觉得佢系文字，就问清楚系克里特岛嘅田嗰度嚟，于是佢走去克里特岛，暗中佢本身系非常之有钱嘅，咁啊喺嗰度掘住就买晒嗰啲田地，但系就不动声色唔出声，费事俾鄂图曼帝国啲人搞佢，咁啊佢自己本身咧。好，而呢一个人咧，自己本身咧都就系一个记者嚟嘅，咁啊，所以咧，佢又仲要俾人哋告喎，佢系呢个特务添，因为记者、特务、考古学家呢啲嘢吓，所以佢又不动声色，好沉稳，一路到1900年，当呢个英国同呢个鄂图曼打赢咗鄂图曼帝国，抢到呢个克里特岛翻嚟之后，佢即刻飞去克里特岛，咁啊，拿张地契出嚟，就系咁掘，系咁。咁啊，呢一位考古学家嘅名字就叫 Sir Arthur Evans， 咁啊，佢用佢嘅机智啊等等咧，终于俾佢掘到希世嘅皇宫吓、啊，叫 Knossos Palace 喺克里特岛嗰度嚟嘅，并且咧就掘到更加掘到大量嗰啲有文字嘅泥板，佢就咁命名为 Linea A。咁啊，呢啲泥板咧，用佢自己嘅才智啊，等等经验啊，同好多人一齐研究，就同当后世嘅腓尼基古文字合埋，就大约知道个音节叫咩名。但系破仲未到而家为止啊，过咗100年都仍然未能够破译，究竟嗰啲泥板上面系写乜嘢？ 咁而佢哋咧就將喺克里特島所發現嘅文明，佢哋覺得呢個文明其實係與公元前2600年左右至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嘅文明，係比呢個希臘嘅麥石尼文明更加早嘅，所以咧就將佢改個名，就改做當時叫做米洛斯文明。點解叫改呢個名咧？首先嚇喺傳說中，一個克里特島係呢個宙斯嘅出生地，而克里特島嘅後人就最強嘅大王就叫做米洛斯，佢亦都自許為宙斯嘅後人，所以就以呢個島，所以就以呢位大王嘅名嚟命名呢個克里特島嘅文明。而喺神話時代入面，除咗克里特島係宙斯嘅出生地咧，另外有樣嘢就係話佢有一個迷宮嘅，迷宮入面有一隻牛頭人身怪獸，喺佢呢個克里特島最強盛嘅時期，係能夠命令可能能夠擊敗雅典人，當時喺呢個希臘本土嘅雅典人，並且逼令佢哋將啲童男童女就運咗去佢哋呢個牛頭人身怪嘅迷宮入面，俾只牛頭人身怪食。咁樣後屘雅典有一個王子就為咗替天行道啊，不惜就走入去呢個迷宮啊，自願走入去呢個迷宮啊，同嗰啲怪獸對決，就殺咗一個怪獸。呢個故事後，咁幾百年之後，羅馬有一個史家、歷史傳記作者、學家就叫做普魯塔克，就解咗呢個説，就講咗另一個 version， 就係話克里特島人就話嗰隻牛頭人身怪其實係一個人，佢係一個就係佢係一個 gladiator， 當時喜歡做 gladiator 節目嘅一個 champion。一個冠軍就專門就殺運泥嗰啲由各成個地中海各地運泥嘅青年就俾佢殺死嘅，而呢個王子最後殺咗佢。咁呢一個就係呢個故事嘅真相。咁呢個米洛斯文明咧就係比較特別嘅。第一，佢哋畫嘅嘢全部都同好少同打仗有關，冇乜講打仗，反而係好多動物啊、海豚啊、魚啊，佢哋好崇尚牛嘅，咁有啲牛嘅戲啦。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大家會見到嘅，有啲牛嘅跳舞，即係有啲牛嘅雜技啊。而且佢哋嗰啲女人咧，嗰啲樣咧就好唔，即係嗰啲姿勢啊，有啲跳舞嘅姿勢，而唔係屬於麥石尼文明入邊嗰種好呆板嘅姿勢。咁啊，但係都嗱，咁啊，而其中最特別嘅就係成個克里特島每一個城市，佢大家都會發覺咧係冇城牆。所以咧就斷定佢哋話啊，佢哋一定係一個比較和平啲嘅民族啦。咁啊好對唔住嘅，其實唔係。相反嚟講，佢哋一個最強嘅天然城牆就係大海。咁啊當時呢個米洛斯文明咧，佢就利用佢自己嘅船隊，就作為一個貿易嚇、啊，就南就到呢個南啊到埃及啊，咁啊東就到呢個敍利亞。就北邊咧就去到土耳其一帶啦嚇，咁啊西邊咧就直情係環繞住成個愛琴海啊，即係希臘一帶嗰度做貿易，並且利用佢個船隊軍艦去壓制其他地方，其實係一個活脫脫嘅海上霸權。由於佢可以稱雄於海上，根本佢就唔使驚啊敵人對佢，即係任何人係對佢嘅攻擊。呢、這個就係話佢和平嘅真相。咁而後人咧就而後世咧，我近呢幾年咧就有啲人啊，就重製咗嗰隻船，就喺呢個克里特島做呢個旅遊業嘅樣。咁啊，總括一句，麥石尼文明咧，其實係一個陸地上冇嘅文明，而呢個米洛斯文明咧就一個海上嘅霸權。就兩者就係米洛斯文明啊，比較早啲出嚟嘅，喺公元前2800年。左右興起，咁麥石尼文明就喺公元前1600年左右興盛，但係兩者係有交接，因為米洛斯文明到咗公元前1600年，亦都即係麥石尼文明開始進入興盛期嗰一年，發生咗一件事。呢一件事就係火山大爆發，喺個克里特島以北有一個叫 Fira 島。佢嘅火山大爆發，咁啊，佢喺佢嘅島嘅中央，如果大家睇 YouTube 見到島嘅中央咧，就有一個 有一个卫星图片，岛嘅中央凹陷咗，有个窿。嗰、那个窿其实原本系同系位于成个岛嘅中央，但系1000公元前1601次火山爆发，扯咗成个火山入咗海底，咁啊大件事啦。咁当时咧就引起一个大海啸，吓咁啊啲人揾个遗迹咧就掩晒成个克里特岛，令到克里特岛成个海上霸权元气大伤。咁啊从此。就国势啊，国势就大衰。经过咗200年之后，公元前1400年，于是呢个迈石尼文明，这个迈石尼终于可以击败呢个米洛斯文明啊。咁啊，并且抢咗佢哋嘅，抢咗个岛，就成为佢哋嘅殖民地。咁并且就将佢哋嘅贸易线全部立晒翻嚟，而米洛斯文明啊，即係後世我哋見到話呢個特洛伊戰爭嗰班人就利用佢哋利用咗麥石尼即係取而代之啊，做呢個 trade route， 做呢個貿易。咁啊南就到呢個南邊可以到埃及，東邊西邊去到西西里島啊，甚至去到呢個西班牙一帶都曾經揾過呢個麥石尼文明嗰啲陶瓷器嘅。咁而東邊咧主要就同呢個 Cyprus啊、做交易。咁北边咧就远到入黑海。咁黑海当时黑海嘅贸易咧系最新嘅，而且亦都系搵水最多。好，咁曾经喺呢个公元前1300年左右咧，就有一首古史诗叫做《Argonauts》，就系记载咗当时希腊最强嘅50位英雄嘅故事。呢50位英雄，首先为首嗰叫 Jason， 就 call 佢为咗夺回皇位就 call 马，即系总之咩 Hercules 啊，其他等等嗰一扎人咧就全部跟晒去，就话要深入呢个黑海嘅深处啊，去攞一个叫金色嘅羊毛翻嚟，就要打低啲龙啊等等嗰啲古灵精怪嘢，中途又沟女啊，咁啊抢咗个靓老婆翻嚟啊等等嘅故事。咁以首诗所讲嘅地域咧，后世就经过一啲考古学家同埋当时古代嗰啲学者研究过，就首先佢哋系深入黑海，然之后咧就穿过呢一个俄罗斯一带啊嗰啲地啊，即系东欧嗰啲地界，咁啊然之后就去到呢个意大利。咁啊，再經過阿爾卑斯山進入西西里島，再兜過北非，咁啊，最後就到咗呢個翻希臘嘅故事，就非常之傳奇嘅。咁啊，後10多年前咧 ，CBC 咧就曾經做過一個節目叫做《In Search of Myth and Hero》，咁啊，其中一集就係講呢一個阿該男嘅傳奇。咁啊，但系问题嚟啦，咁啊，黑海咧本身嘅水流系好急啊，咁啊，当时如果佢哋要去做贸易，就必须要等季候风一吹咗先吹到，所以佢必须要揾个海口停喺嗰度，等到季候风到，佢先可以走入黑海做大生意。而嗰个海口就系俾个特洛伊啊 Troy 所霸占据，咁佢即系收呢个买路钱啦吓，咁啊，每一只船。咁啊喺嗰度收买路钱，等咗一轮先至可以入去黑海做生意。当佢入完黑海做生意，翻出嚟啦，啊跟个水流翻出嚟啦，咁佢亦都要停泊初一次做补给噶嘛。咁啊，于是呢个初又要问佢收钱，咁啊收低，咁啊所以咧呢个初就越嚟越富贵。咁啊，但系如果你身为一个商人，日日就餐餐做生意，俾人收咗白，我自己九死一生做生意啊，翻翻出嚟一出一入俾你收咗，俾你收咗八成条气，就非常之唔顺，所以。到咗大约公元前1250年左右，咁啊呢个希腊人就决定啊由呢个阿伽门农等人所率领就攻打特洛伊城，最后就将特洛伊化为灰烬，打咗10年。呢一个就系特洛伊战争嘅真相。咁啊，但系其实喺当时嚟讲啊，当公元前1200年嗰阵，当塞系打到 bling bling 嗰阵啊，咁啊其实。对于喺东地中海啊，东地中海呢、这个埃及一带嚟讲，佢哋所争嘅生意不过系细埃嘢，即系等于香港嗰啲古惑仔喺北边新界啊元朗抢生意一样，基本上唔系啲乜嘢，真正嘅大茶饭 其實就係喺依個埃及一帶嗰啲，如果想揾大生意，就必須要問佢哋。咁我哋下一好啦，咁依一集就講到上下。咁下一集咧，我哋就會講下由一隻爛船睇下，究竟乜嘢係古地中海嘅大茶飯，並唔係特洛伊，而係埃及。邊個食到埃及條水，嗰、那個就係食大茶飯啦。我哋下一集就會講下究竟依個大茶飯係乜嘢。多謝大家收聽。如果大家都覺得 OK 嘅話，就請 like 同埋 share， 同埋記住俾一啲 comment、我哋會好容易接受依、這個意見嘅。多謝大家。